就着扇桌大大的写了个福字，拿回去挂起来能辟邪，省得常州府没人看戏。本来呀，事情到此敬退谢恩，久了也就忘了，偏是葛世昌今天欢喜的五神揭谜，竟随口问道： 万岁爷，你晓得常州知府是哪个？他是我的表台。 雍正的脸色已经阴了天了，嘴角挂着一丝狞笑。是吗？ 这还不是皇上的恩典，您大笔一挥他就是了。 雍正还要问详细，弘历身后的李汉三突兀一句说道：万岁，孝廉李汉三要见主子一句，葛某只是个幽灵，他可以询问国家官职调配吗？云芷一直都在胡思乱想，一时想着要回去看三希堂法帖，一时又想着方才的戏文，见红皱手指上戴个亮晃晃的嵌宝石大扳指，又忍不住偷笑。猛听的李汉三这么一嗓子，才吓得回过神来，已经见气氛不对了，因大声说：李汉三，这里有你插的口吗？仔细施宜。李汉三挤出身来，伏伏在地，顿首正容说道：成亲王爷，要是戏子都可以干政，太监即可欺君，我是堂堂正正的贡生，见君以正礼有什么错呢？雍正盯着李汉三，语气淡淡，又瞥了一眼目瞪口呆的葛世昌。哼，你见得好，是朕疏于间界了。确如你所言，戏子可以干政，太监即可以欺君了。昔日开元之治，李隆基何其英明，但于声色及赵天宝之乱，梨园三千弟子祸国之罪难恕。你是哪府的募兵呐？回万岁，我是宝亲王的至宴亲客。好，有其主必有其仆。 雍正咯咯的一笑，转过脸面向慌乱的不知所措的葛世昌，用冷如寒冰的目光凝视良久，问道：你知罪吗？ 葛世昌此时已经面如土色，倒算着磕头： 小人实在不懂事，误犯了天言，只戏文里正旦是常州人，万岁爷提起来，小人不过巴结个高兴。 云芷眼见雍正的目光越来越阴暗，葛世昌萧萧折变，又很不得体，忙躬身陪笑：哈哈，这种戏子除了眉眼高低巴结什么也不懂，小人心性近之不逊，远之则怨，主子何必生他的气呢？您的身子很金贵。哼，朕生他的气，他配吗？ 雍正方才说话，早已经瞧见云芷心不在焉了，又偷偷发笑，心里已是大不欢喜，见他又出来替葛世昌说情，更不是火上浇油，冷笑了一声，扬着脸说道： 孟子云，社稷为重，君为轻，朕身子骨金贵，这大好江山更金贵，这戏子善所福字，又善问官守，如不重处，后宫里太监有一日就要问朕的子孙谁是军机大臣，此祸何可胜言。来啊，拖他去用大棍打。 几个太监一拥而上，老鹰搓鸡般的提起葛世昌便往下击走，那葛世昌不敢呼救，挣扎着 一脸起容，楚楚可怜，怀里的点心散落了一地，允禄红皱，满心想救，见云纸都碰了没趣儿，自是不敢言声，心里暗暗的着急。红石则声恐他喊出来三爷救命，把自己也扯连进去，脸色焦黄的站着，心里扑扑的直跳。只红丽含笑而立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那般戏子早已经吓得软瘫了，伏在地下只是瑟缩。云芷却仍不安心，老着脸又陪笑道：“万岁，今儿是老佛爷的冥寿，大家欢喜。”话没说完，东北角已经传来板子敲肉的声音，那葛世昌杀猪般的大声嚎叫求饶，口中却含糊其辞，听着倒像一串凄厉的怪唱，夹着一声接一声的板子，听的人毛骨悚然呢。云芷还要再说呢，高无庸小跑过来：“ 请旨打多少？” 雍正被怪笑声逗得一乐，输的又收了笑容：“哼，这沙才嗓门倒真不坏，打不死他你就替他死。”高无庸被他吓得身子顿时矮了一截，再也不敢说话，脚不沾地的走了，不知向行刑的嘀咕了几句什么话，只听扑的一声闷响，葛世昌呻吟了一声：“ 我的爷吧！” 便不再言声了。畅音阁这边众人立时死一般的寂静。红丽原本见葛世昌无礼，倒也赞同刑处他，但没想到雍正竟耳下死辣手，听那人的一声绝气呻吟，心里也是一寒呐，暗自叹道：“一代名优，可怜如此下场啊！”雍正反而笑了：“这般做戏的无罪，戏唱得好，且应该赏。葛世昌有罪，不株连到他们，加赏他们1000两银子，外加给葛世昌50两发送银子，叫他们赶紧抬回去安葬，天热放不得的。”哎，阿弥陀佛。戏子们忙都胡乱磕头谢恩，一哄过去收拾尸体。雍正命高无庸传各宫总管太监来听讯，见李汉三还在跪着，阴笑道：“哼，莽书生，你也起来吧，你越制奏事，也有个不应之罪。但你的话说得好，提醒得及时，这又有功。”他横了一眼红石兄弟：“这个剑奏，如果是朕的儿子出来说的，那该多好啊！所以朕不罪你，但也不能给你官。一言之幸，加封官职也是人主之物，既是共生，可以凭本事殿试，有这份资质胆识，谁也限量不了啊。”李汉三原是瞧不惯葛世昌的卖弄男色相，又见他在皇帝跟前放肆妄为，一股气顶着贸然挺身说话的。他本来有点怕触披龙鳞，给红丽带来不利，见雍正这样从谏如流，矫枉过正，心中早是一块石头落地，忙躬身说道：“共生只是出于义愤，不计后果，贸然行事，不敢稍有兴尽之心，此戴罪之身，唯有感佩皇恩，努力读书，养气收敛而已。万岁爷一个莽字，共生即终身受用不尽。”嗯，雍正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，他也觉得李汉三锋芒毕露， 要训诫他读书养气，不料李汉三却自省出来，这份灵气人所难能啊。雍正还想考教他学问，见太监们排着队，一个个空背弓腰，垂手屈步过来，便命秦狗儿将玉座向中央移了移。太监无论大小都跪下，其余不论高低都站着。雍正手摇折扇，轻松地翘足而坐，轻咳了一声。朕今儿开了杀戒，杀的是个戏子，你们大约都认得，叫葛世昌。他顿了一下，太监们本来扶着的身子又向下扶了一下。自从藩邸里朕处死叛奴高福，朕登基以来杀人都要叫六部一罪，朕是有这个好生之德的。雍正脸容似笑非笑，似怒非怒。葛某的戏是好的，为甚的要诛他呢？因为他只是个戏子，演好玩意儿给人瞧热闹是他的本分，就如你们是太监，安生伺候主子衣食起居，主子闷的时候说笑取乐，这是你们的本分。但葛某他不安这个本分，居然乘着主子高兴不防头的时候甘问外官职守，妄求非分之福，所以朕就治他的死罪。雍正还想再说几句道理，忽然觉得有点目眩，定了定神说：人生天地之间都有个份，朕这么坐着，几位王爷他们都站着，你们就得跪着，这就是孔圣人定下来的制度，叫礼。越礼就是非圣无法，就要惩治。这一段朕忙于整顿吏治，筹谋国策，宫里很有些顽钝狡奸之徒，到处嚼老婆舌头，无中生有的散布宫闱谣传。朕本今实是想捉一个太监打杀了，为妄言者戒，这个葛世昌却撞到了刀口上，杀他明明白白说就是给你们看的，给你们立个榜样，要存了宰鸡给猴看的心思。料着朕未必杀猴，你就只管试着来，保定府静了身子等着入宫伺候的有的是，再敢妄言生事，朕连知情不举的也一并诛之，绝无宽待。红石见雍正脸色越来越苍白，声音也变得嘶嘎，心知他要犯病，因见是画风，忙说道：老爷子，这些个奴才不给他们见个真章，不知道喇叭是铜，锅是铁，您今儿个着实累了，且别为他们伤着自己身子。依儿臣说呀，先回去歇歇，他们这头儿子从今多留心些，逮着一个犯贱的，拾到了油锅炸准成。雍正这会子越发目眩，心头通通的像小鹿在撞，天地宫阙人物都在不停的旋转。听了红石的话，勉强咬牙笑道：好吧，今儿就且说到这里，言出法随，朕说一句是一句。红历此时也慌了，打着手势请云直允禄等人跪安。红历红昼兄弟们扶掖着他到了永巷，一边悄悄地传御医 一边成鱼抬了雍正，暂时回了养心殿。换了个地方，雍正觉得略好了点，胸口不是那样堵着烂棉絮一样又闷又慌了。由着红石兄弟七手八脚的将他安置在东暖阁，喝了两口凉茶，雍正便觉得心里清凉了许多，脸色也回转上来红晕了，只是觉得自己身上热又出不来汗，命人拧了热毛巾搭在额上，轻声吩咐道： 朕想安静一会儿，你们不要都围在这里，红石可以回园子里，运松轩不知有多少人等着见呢，不去又要传谣了。红昼去清范寺看看你十三爷，顺便问问那个贾世芳，我兄弟二人同日犯病，是不是冲克了什么？红丽啊，你就留在这儿伺候，给朕读，读诵点诗词什么的。 他无力地摆了摆手，众人便都肃然地退下。红丽亲手捻了西厢，定了神，坐在一旁，一首一首舒缓而悠远的背诵： 一夜东风，枕边吹散愁多少，数声啼鸟，梦转纱窗晓，来是春初，去是春将老，长亭道一般芳草，只有归时好。 回阿玛是曾顺清的。 秋季末，秋风夜雨伤离索，伤离索，老怀无奈，珠泪零落，故人一去无期约，尺书忽寄西飞鹤，西飞鹤，故人何在，水村山郭。 雍正朦胧中眼赤口涩，兀自说： 这是孙道寻的《秦楼月》，朕还记得，太凄凉了，背首《诗经》吧。 红丽见他眼旁挂着泪珠，轻轻地用手绢开了开，轻声诵道： 简兮简兮，方将万物，日之方中，在前上楚，硕人鱼鱼，宫廷万物，有力如虎，直配如祖。左手执月，右手秉宅，赫如卧者，公言西绝，山有真，喜有灵，云水之思，西方美人，比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 雍正说声甚好，还要命他再诵，忽然见云指进来一躬： 老四啊，母后在慈宁宫那边，咱们一道过去请安吧。 雍正迷迷糊糊的下床集鞋，刚要出门，却不见了云指，身边却是李威，恍惚之间已经忘了是在梦境中，因问李威： 你怎么来京了？看见你三爷过去了吗？ 李卫笑了： 我想主子了呗。

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雍正见太后神色不喜，料是允提先行一步进了谗言了，深悔自己没有和允祉一同赶来，屈腔了一步，跪下请安：“母亲安心，颐和奉体，儿子不孝，但没有对母后不敬之心，你不要听谣言。”太后眼望着远处，似笑不笑地说道：“谁说你不敬不孝来着？那是隆科多的坏水儿，他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，不干你的事。”众人哦齐声欢呼，所有的人一齐变成了牛鬼蛇神，狂呼乱舞，叫道：“传位十四子，传位十四子，传位十四子哦！”雍正惊恐间，见年羹尧舌头伸得老长，滴着血扑身上来，口中说：“篡位就篡位，你篡位，我为什么不能啊？”惊回头，却是葛世昌，一脑袋白灰，又跳又叫，张牙舞爪：“你冤杀我，你冤杀我，你还我命来！”雍正嘶声大叫：“ 张五哥，张五哥，德楞泰，你们这干的侍卫都哪儿去了？快护驾，打出去，打，打出去！” 忽然听见弘历的声音：“皇上，皇上，您不要慌，儿臣在此保驾，您醒一醒啊！”雍正蓦然间睁开了眼，但见窗外日影西下，宫阙明亮，丹池之下，张五哥德楞泰挺胸仗剑而立，外间几个小太监垂手侍立，高无庸拿着一大锭墨在砚中磨得坨坨微响，只有弘历在自己身边，父子两个紧紧握着手。至此，雍正方明白刚才是南柯一梦。弘历拭着泪说：“ 阿玛，您眼着了，方才您难受，真吓了儿臣一跳，御医们来把过脉了，只左齿略有点浮华，万不相干的。您不要胡思乱想，只静射就好了。”“ 哎呀，朕恐怕今天是杀错了人了。葛世昌其实不是死罪呀，朕这些日子精神绷得太紧了，杀错了人，人家自然要作祟。可为警戒太监，除了叫他们见血，别的也是没法。” 弘历给雍正去掉了额上的毛巾，摸了摸，觉得并不热。“ 皇上，还要毛巾吗？” 见雍正摇头，弘历轻声地安慰：“ 父皇杀得千荡万改，这事儿放在圣祖爷手里，他的罪不止杖杀，是要显露的。别说没杀错，就是真的 有点上下参差，自古忠臣冤杀不知反己，都来找主子讨命，那还成什么世界了？您是累的了，儿臣憋了许久，一直想说，好阿玛，您求治太切，咱们雍正朝日子长着呢，缓着点儿，您也不至于整日倦得烦躁不安了。有道是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。父皇，您可千万要保重啊！说着，便低头垂泪。雍正几乎就要说出来你是皇储的话，苦笑了一下，又咽了回去。 你不要自疑，三兄弟里人品学问你都是最好的，孝父敬友，爱人有度量，朕就挑剔，除了你这从缓一条朕不取之外，别的也说不上。圣祖爷已经迟过了，朕的事业只能在章上做文章，迟早有一天你明白，叫你管兵是向着你呀。政务你已经熟了吗？朕若没有兵，早就翻了座了。他用温热的手抚着红丽的手心手背，神情忧伤，悠着气说道：朕恍惚迷离，闭目就见鬼神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，你要心里有数啊。红丽心中又悲酸又喜悦，见小苏拉太监捧上药碗，忙接过喝了一口，品着味儿说：朱砂重了一点，下一剂减二分朱砂，添二分天麻，甘草也要再加少许，请皇上用药。见雍正闭目点头，红丽轻轻托起他身子，靠在大营枕上，一池一池喂药。沉静中只听一阵衣裳窸窣，眼帝已经进来，还有彩云、霞姑几个宫女依次跟着。见有宝亲王亲自喂药，众人默默一蹲身，退立一旁。雍正却睁开了眼，问眼帝： 三阿哥呢？ 尹帝见雍正容颜憔悴，几个时辰里仿佛老了十年，眼一红，已经坠下泪来，忙拭泪说道： 三爷去了运松轩，他说奉旨照常办差，万里爷您这是咋的了？ 啊，朕没什么。 雍正的眼睛竟被他哭得一亮，虚气垂脸又说： 朕还要回畅春园，这里住还是太热，你们何必来回奔呢？ 尹帝见他如此温情，更觉伤感。 园子里宫里都不静，许是什么客状了，那个贾世芳什么的已经在垂花门外候着，他是有道法师，主子召他进来行行法，恐怕就好了。 红丽见雍正点头，他却素来不喜与皇官资流厮混，因陪笑道： 儿子今晚还要见几个人，户部几个司官也要接见，万岁这里现在有人，儿子回去就便传贾某进来，宫门下药前儿子再进来给阿玛请安。 啊，去办你的正经事，今儿不要再进来了。 红丽出去一时，便见红昼带着贾世芳进来， 贾世芳依旧那套黑衣，头发顶心挽了个结儿，活似女人粗心疏拢错了头。几个宫女瞧着，要笑又不敢。红昼引着贾世芳在雍正榻前行了礼，笑道：“万岁，我十三叔已经恢复如初，贾某是有点真实手段呐。” 朕若见鬼神，你瞧瞧这宫有什么毛病。 贾世芳慢撒一眼，哈哈，见这座宫不知请了多少喇嘛高僧星宿雨士来看，志不济的也和贫道本领相列，不会有什么毛病。方才五爷说了葛世昌的事，入宫时我就留心，果然有他的魂，却没有为祟，是给宫门门神挡了不去，所以或有妖梦入怀的事啊。雍正嗯了一声，他想起了方才的梦，喃喃的核实说道：“ 就请世芳在御花园办个道场，清静一下这宫里吧。” 雍正见贾世芳沉吟不语，顿了一下：“ 道长，朕的大限是不是？”“ 皇上，烧饼歌里有几句：‘锣角倒吹也无声，点化佳人私自分，泥鸡啼叫空无口，一上当年心在真。’说的就是皇上这一朝。天定的数虽不可泄，但我观皇上紫气争位，日位中天，寿座正长呢，你只管放心。”雍正自他进殿，精神便抖得好转，听他这样讲，已经是一抖擞身子坐了起来。 那朕的病怎么说也却不推。 贾世芳向着窗外又看看殿门口，一边回答着雍正：“ 凡时无骨者，孰人无病苦之恶呀。皇上日理万机，劳心最重，二术自然为害，但今日皇上这病绝非寻常灾厄，乃是有一大神通人做法危害。”“ 什么？”“ 有人暗算您。”“ 谁呀？”“ 不知道，我见有怪气贯空而入，所以这么断言。万岁想验证贫道的真气，现在护着你，贫道出殿门您就会觉得了。” 雍正点了点头，贾世芳脚步坨坨退了出去。雍正起先还笑呢，贾世芳一转身，他便觉得心头猛地一沉，每一步踏向金砖地的响声都似空谷传音一样，搅得他一阵心颤神迷。贾世芳转出殿门，雍正已是脸色蜡黄，目光凝滞。瞧引地高无庸几个宫女太监眼见不对，一拥而上，到了榻前，滴水垫腰服侍个不停。只皇上不发话，他们也不敢叫贾世芳进来。迟滞了片刻，雍正觉得眩晕的眼前发黑，这才吃力地说道：“ 叫世芳先生进来。” 那贾世芳进门向雍正一揖，顷刻之间雍正便爽然若常，因涨红了脸，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道：“ 这是哪个贼子与朕有这么大的仇恨，无君灭上 至于此极，这怎么办呢？ 哼，是个番僧。 贾世芳目不转睛的凝望着窗外的天空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阴了天了，浓重的云中黑雾翻搅，如烟如霾，压在死气沉沉的紫禁城上。雍正见贾世芳从怀中取出表纸，问道：“ 你要行法，不要在这殿里传出去不好，你就守在朕的跟前，叫他们在御院里给你搭法台。” 皇上，我从不上法台行法，我以济世救人为本，不弄那个玄虚。贾世芳脸上毫无表情，哼，焚一道表问一问，我还要到民间，总留在皇上跟前怎么成啊？ 说道，一晃火折子燃着了那道表。可杀作怪的，那道表火苗大异寻常，本来轰然一燃就近的东西，火苗一会儿紫红，一会儿幽蓝，飘飘悠悠，似明似灭，呼的一声，就像被谁吹了一口，燃了一半就熄了。 哼，聂僧，密宗就那么了不起吧？ 贾世芳腾得红了脸，已经是勃然大怒，转脸对雍正一躬：“ 您是真命天子，法大不治道，无论如何他伤不了您，贫道也有好生之德，轻易妖孽也只驱逐而已，但这个密宗喇嘛太过不自量力，贫道要除掉他，以正天规。除了这个女人， 他指定了影帝， 其余阴人一概退出殿外。皇上，我借您正气，要兴法除害了。 雍正不知哪儿来的力气，决然一跃而起，摘下墙上的宝剑。 朕怎么助你？您是万乘之尊，皇上，您想偏了。这些方外之术究竟是雕虫小技，哪能劳驾呢？ 贾世芳话虽然说得轻松，但他的脸色白得可怕，心里也是极度的紧张，笑容也显得惨淡。 您安坐龙床，守意定神，冲虚无步，看我做法，全当是看玩意儿观剧就是。雷在下，他是冲着我来的，您不要怕。 雍正本来是凭一股刚气才显得无畏，被他这么一说，倒有点心里发毛了，但此时无论如何也要硬挺着。因抽身取了一部《易经》，对引帝说：“ 你坐对面，朕给你讲义。” 贾世芳一把打散了头上的髻。 好，这最好。 把晚集的木剑拿在了手中，咬牙笑着又焚了一道符，火光一闪，那符已经倏地燃尽。贾世芳急指向天，左手持剑断喝了一声：“ 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！” 吃 鸡，咔嚓嚓嚓嚓嚓， 天上好像爆裂了似的，一声沉雷应声而响，紫禁城都被撼得一颤，少风狂飙穿殿而过，豆大的雨点顷刻之间便砸落下来，所有殿宇上的琉璃瓦一片山呼海啸着响，天色暗黑的锅底似的。雍正哪里还顾得讲经啊，双手合十，只是喃喃的永佛。眼帝已经被吓得呆若木鸡了，顷刻雨声稍减，外头永巷里似乎有躲雨太监大呼小叫着跑。 一个淋得水鸡似的小苏拉太监哗哗淌着水，边跑边叫：“太极殿着雷起火，又叫雨浇灭了。”雍正张眼望的时候，索伦已经迎上去，啪的一下打了他个满脸花，滚回西厢里去。这会子就是太和殿着火也不能报。雍正刚松弛了一点，接着又是一个炸雷，就像在养心殿顶炸开了一样，震得殿顶藻井簌簌发抖。眼帝惊的妈呀叫了一声，便钻进了雍正的怀里。雍正一惊之下，紧紧握住了他的手，瞠目望着贾世芳时，不知他什么时候竟被什么划破了脖子，殷红的血珠子已经渗了出来。好孽僧！贾世芳牙关紧咬，死盯着怒云翻滚的云层，噌的一声，从怀中又抽出一道符表，手指蘸血在上边击书了“太上老君”四个字。此时雷声又紧又密，雨又大又急呀，两个红炭团似的东西一跳一跃，在云中时隐时现，渐渐进来。贾世芳情急之间燃火焚符，大叫一声：“吃鸡！”顺手将木剑竟隔墙抛了出去，那木剑倏然之间便消失在埋云之中。贾世芳恶狠狠地说：“妖僧，汝已激怒上天，难逃此劫。”话音刚落，又是接着极紧的两声暴雷呀，窗上嵌的紧紧的玻璃细脆那么一响，裂开了一条缝。玻璃照壁前，一个太监不知是被击还是被震，一声不响的倒了下去。贾世芳搓了搓手：“好了。”不知怎的，他的神情变得有点忧郁，对雍正说：“贫道有罪，惊了驾了。”眼帝这才发觉自己躲在雍正的怀里，羞的一缩身子，细步出了暖阁，站在外头只是低头发呆。雍正看着外边雨下得平缓，雷声越去越远，长长的吐了口气，脸上已经回过颜色，便见德楞泰进来禀道：“太监小魁子被雷击死了。”“哦，击死拉出去埋了。”雍正无所谓的说道，又对贾世芳说：“你确是得道真人呐、啊，朕自觉身上通泰无碍，病已经好了。怎么，你有心事？”“贫道的木剑毁了，那是我的外师所授，丢了毁了，也许我命不久长。”“哦，你还有外师？你的正师是谁呀？”“啊，我的本门是龙虎山娄师元。”贾世芳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，弓着手笑道：“他说我聪慧太甚，快手破情，只叫我守关参选。后来碰到一位老人同在山下打水，就熟了。他给我开了天眼，教我法门神通。其实我所学的外法真功，连本门师父也及不上了。娄师父怕我给山门招祸，叫我还俗了。我说绝不为非作歹，